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你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请来我们的一个话题很重要，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和大澳气候的研究。请你一位专家，就是庄陈友先生，他是低碳想创方联合创办人及顾问。或者庄陈先生自己介绍自己几句先。 好啊，多谢你 Gloria。 那我是庄陈友，那是啦，低碳想創方呢，就是我跟啲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呢，希望推動呢是香港的市民呢是關心氣候變化和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的。 嗯，那講一下呢你成立的背景啊、歷史和中心架構啊、重點的東西給大家認識多一點。 哇，這麼厲害。 是啊。 好啊，那大家知道呢，其實氣候變化這個議題呢，在外國已經開始了關注很多年了，至少在90年代呢，或者甚至早啲咧，開始咧就已經聯合國咧有每年定期嘅會議咧，係討論點樣應對氣候變化噶啦。係啊，咁京都協議啊等等，大家都可能聽過啦。 冇錯啦。 但係去到2007年咧，我當時喺香港大學裏面工作，咁我就帶一班嘅學生咧去呢個參加氣候變化高峰會，就去巴黎嚇、巴厘島。咁啊，2009年咧就有去另外一個會，咁呢個會就好出名啊，大家都聽過噶啦，就係、是、哥本哈根嘅氣候變化高峰會，咁啊温家寶啊、奧巴馬都去咗噶啦。咁喺呢啲會裏邊咧，就唔係淨係官方嘅代表喺度討論，其實咧有以數以萬計嘅 慈善團體、 啦，或者係青年人啦，係啊，即係企業家啦等等，聚集喺埋一齊。但是就好少香港人在度，係啊，即係咁，我覺得咧，我哋太過唔得啦，係啊，即係唔可以喺一個重大而威脅我哋整體人類命運嘅問題上邊咧，香港咧係竟然間缺席嚇，咁、所以我就翻到嚟咧，就覺得有多嘢要推動，咁、所以就先係成立咗一個叫做低碳亞洲嘅社會企業。前兩年咧就成立低碳想創方，特別是因為其實當年咧就巴黎協定啊，2015年就各國咧已經同意咧係簽署呢個條約，正式咧係減碳。咁當然而家特朗普就話要退出啦，係嘛？咁但係全世界真係 都好關注呢個議題， 都係關注呢個議題。就算美國嚇、如果特朗普退出，好多州都已經即刻成日哦，佢退出啫，我哋繼續喺度咁樣嚇。咁、但係所以呢個議題咧係無分疆界嘅， 冇錯， 國域嚇，無分貧富。其實因為佢威脅到 全球性嘅嘢， 係啦。咁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一定要有個聲音。咁、所以我希望喺呢度咧，透過呢個小小嘅民間團體咧，去做一啲嘅推動嘅工作，係啦。 好啦，等大家認識多啲咩叫全球氣候變化咧。頭先我上次都可能會講到就係、可能天氣越嚟越熱啦，或者我哋香港環境嘅即係好污染啦。我哋成日話香港都希望成為一個可宜居城市嘛。咩叫可宜居就係令到啲人可能生活都舒適啦，吸引到外商嚟投資啦，我哋嘅人嘅生活健康啊質素都係有改善。或者講下即係咩叫全球氣候變化先啦。 好啊，咁一般人咧可能就會將環境污染同埋氣候變化夾埋一齊嘅。咁、其實咧概念上呢兩樣咧都係一樣嚴重嘅事，但係唔同性質嘅。咁污染咧就係、因為我哋排放有毒的氣體啊，或者是令我們身體會受損的氣體，吸入身體影響我們，甚至會有味道的這樣、這個污染、香港的污染嚴重、但都好過很多城市了。我剛剛在印度新德里回來呢， 就發覺哇，嗰度啲污染咧真係好犀利。有一個禮拜嘅時間咧，舊年十一月咧，佢哋嘅 要停學， 要停學啊，係啊，唔可以翻學。 其實北京都好嚴重咧，個霧霾係咩？ 北京霧霾係 咯， 係啦，而家 成個天都變曬色。 係啦，咁佢哋而家就改煤改氣，咁就會好啲啦。但係咧，其實氣候變化咧個威脅更大。但係咧個感覺咧係少啲嘅喎，因為咧。它是影響那個温度、天氣， 但成日打風喎， 成日打風，係啦， 好嚴重 嘅喎。所以其實都唔可以話唔感覺到啊，唔可以話唔覺噶啦。 美國好犀利啊，台灣又有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有，香港都犀利啦，白鴿。 冇錯冇錯，因為我哋咧工業化之後咧，工業革命之後咧，我哋用煤啦，用石油啦，我哋嚟到生產電啦，生產呢個汽油啦，推動我哋嘅交通啦、運輸啦、建築物啦，甚至我哋食嘢、養畜牧業啦，等等，其實咧都係排出咧係大量嘅 碳 氣，呢二氧化碳咧留喺空氣裏邊咧係唔會咁容易失蹤嘅，據估計要幾百年嘅。 哇！ 咁咧積累落嚟咧，就會令到咧喺地球地面上面嘅熱力咧就好難散發，咁就引致咧係越嚟越熱嚇。咁所以咧，舊年比前年嘅天氣熱，今年比舊年嘅天氣熱。咁呢個熱嘅咧就唔係一個單一嘅變化，因為氣候變化咧會引致。本來凍的地方而本來有雨的地方變咗乾旱，咁嗰啲變化咧係非常之難預計。咁而家聯合國啊或各地嘅科學家咧都警告我哋咧，如果我哋唔做任何嘅嘢嘅話咧，二三十年後咧，可能我哋嘅糧食生產咧就會減四成， 好緊要。 係啊，好緊要。咁到時我哋嘅人口會增加兩成喎。即係九十億人喎，咁點算咧？ 應付唔到係咪？仲有啲水都應付唔到。 應付啦，咁水浸啦，大家見到即係兩極嘅冰溶解，咁好多時啲人就講啊，北極熊會消失啊，企鵝會受威脅，但係最緊要係 人 會 生存到。 係啊，冇錯。咁你睇下澳洲太平洋嘅島啊，開始已經會受到。即係淹沒嘅威脅啊！ 好似 Venus 咁啦，或者 你唔好話，譬如好似馬爾代夫啊咁呢啲咧，可能第時 冇咗啦， 冇咗都唔頂啊！咁所以我諗香港人咧， 即係要面對呢個問題， 要面對呢個問題，因為我哋都有好多海邊啊嘛，係咪啊？我哋咧都有大澳啊，舊年打風你都有留意啦， 冇錯啊，我知道， 係啊， 執垃圾啊，有幾日都清唔到垃圾。 哇！有個地方係咪杏花村嗰個停車場 浸曬， 浸曬啊嘛。係，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提醒，但係我哋嚟講仲係輕巧啫喎，而家嚇真嘢仲未嚟喎，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醒覺先得，係啦。 咁我哋喺生活上點可以配合做呢樣嘢，可以做到低碳多啲咧？即係可能一下子變就冇可能噶啦，但慢慢我哋要適應，即係意識要加強，點可以改變我哋生活習慣咧？ 其實咧，我哋低碳想創方咧就係一個 NGO 嘅平台，咁我哋就希望咧係。鼓勵啲年輕人咧，係用創意嘅方法，又唔係淨係年輕人嘅，中年人都得嘅。咁咧就我哋就會即係舉辦一啲嘅 活動啦， 活動啦，上狀況啦，係啊係啊。咁咧就大家一齊去諗，咦我哋 有咩解決方案 係 嘛？ 做 business 啊，或者係生活啊，我哋點樣用？即係重用我哋嘅物件啊，減少廢物啊，用清潔能源啊等等。好啦，咁你話平時嘅生活每一個環節，衣食住行都可以食，你可以唔食咁多肉，可以嘅，你可以戒曬啲肉，你可以唔食咁食肉之中，你可以唔食呢、這個產生温室效應比較強的肉嚇，即係譬如牛肉咁樣。 係。 咁所以你有很多選擇可以做。 咁或者我哋先集中講你其中一個活動先，一個每一個活動都講下。 好啊。 Karma Fund咧，2017咧，其實咧就叫邁向零碳香港挑戰咧，有一個活動就透過四個部分，包括咧熱島效應啦。能源使用啦、廢物管理同埋極端天氣，講下呢四部分係啲乜嘢，等大家認識一下。 好啊，其實 Climathon 咧係一個 全球性活動， 歐盟推動先嘅，歐盟推動嘅一個國際活動嚟嘅。 咁樣呢兩個字咧，要拆解少少嘅。 嗯 ，climate 咧，即係 climate， 即係氣候啦。咁、THON 呢個係 marathon 嘅取材啦，係咪？咁即係意思係咧，我哋希望就氣候變化咧，係用長時間去諗一個方案出嚟。咁就希望咧係參加者咧喺24小時裏邊咧。一起 jam 一個 idea 出嚟，啊坐低韞住佢哋喺度啊，就諗啊 有咩解，晚瞓喺度創作咁樣。 咁正話你講嗰四類咧，都係嗰啲主題嘅啫。 係啦，我先講下熱島效應係啲咩咧？你都可能 即係話，譬如話喺城市裏邊啦，我哋而家高樓大廈好犀利啦。 嗯。 咁高樓大廈咧就trap 住啲熱力啊。咁有時即係佢夜即係日頭曬完之後咧，夜晚就散唔到熱啦。咁所以而家你知有時我哋行呢個咩 堅 尼斯道啊，咁話即係金鐘，咁即係你真係覺得 因為用太多玻璃幕牆 啊。唔係佢係啊，兩邊啲大廈連住噶嘛，係咪？係連住啊，咁擋住曬噶，冇風過噶。其實香港咧係一個海島咧，本來應該係。好容易有風的、 嗯、 但是呢就因為我哋起嘅大廈啦， 個設計方案嘅問題， 設計方案啦，係啊係， 同埋話用即係物料啦，而家我哋開始啲人大家留意到建築物料都好嘅影響，其實選啲環保嘅物料或者其他嘢可以減低呢個熱島效應咯。 係啊，冇錯，有啲人用綠色植物啦，嚇、 嗯 啊，即係建築喺外牆裏邊啦，用少啲能源啦，嚇、啊，即係就算你擋住都好，如果你其實用嘅能源少咗，咁至少都好啲啦。咁而家又諗緊即係點樣增加，即係喺大廈上面應用呢個太陽能板啊，係、 嗯、 有啲用小型風車啊。咁、 嗯、 最好咧，其實就係喺建築上邊啊，諗翻功夫，即係唔好用到咁密集，係啦，要漏風。咁另外其實所以有啲建築嘅諗法就係下一層通風。 嗯。 啊，咁另外亦都係啦，即係譬如車嘅應用啦，減少啊等等。係 我用電子車啦，係咪 啊？ 多啲電子可以泊車或者插電嘅電子車場啦。 係啊，或者係有個叫做按需出行啦，即係話就算車都好，不如。唔使每個人都有架車啊， 冇錯， 啊、 即係多啲用公共工具係嘛，或者好似外國咁咧，就集中用公共嘅汽車，或者係啲單雙日子咧，先可以揸車咁樣 嘅。係啊，咁其實唔止啦，即係佢直情係話，不如有一個區裏邊咧，就唔准揸車入去嘅。咁呢架車你要啲咩車咧，就用個電話。 嗯 啊、或者是搜尋到一架車，咁就好似而家嗰啲單車咁啦、嗯，有啲 共用 單車嚇，咁、嗯啊、其實汽車都可以共用。 係好啦，咁咪講下廢物管理又點做咧？ 我哋香港一日即係放棄嘅廢物真係好多。 係啊， 係啊，食 堆填居都唔夠飽啦，而家都唔夠擺啦。 係啦、啊，係啦、啊，但係我哋 recycle 係亞洲咁多個城市之中最差嘅一個。 冇錯，嗯。 咁廢物咧係嗰個棄置啊，嗰個應用咧，好影響我哋嘅即係環保啊，甚至即係喺堆填區裏邊啊。其實所產生的甲烷氣體都很犀利嘅，所以你能唔能夠用翻即係嗰啲廢氣嚟到去發電啊？ 嗯， 啊咁至少都好啲，咁所以廢物應用是很重要的， 冇錯， 係啦。 咁極端天氣咧，即係譬如話你哋當時啲人研究係講咩極端天氣呢？ 其實因為而家氣候變化咧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大家覺得。我改不到的了，即是我不可以完全停了它了、嗯、那個鐘即是個鐘擺開始了。嗯、那巴黎協議那個大家的協議呢就是將它限在 1.5 度或者是2度、 嗯 啊、最好 1.5 度、嗯即是相對於這個即是 工業時期。那即係變咗，即係我哋希望咧， 就是在怎樣應對這些極端天氣，究竟建築物怎樣處理呢，人的住、即安居的地方同個天氣嗰個嘅關係啦，特別是一些窮的人咧，喺會受到天氣影響更加大。咁點樣為佢哋諗一些嘅方案出嚟咧？咁而家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好中意住海邊嘅嘛？唔知點解嚇。咁第時可能住海邊嘅人咧，要搭船翻屋企。 嗯，咁當時你哋呢個工作坊咧，都唔係搞第一年啦，已經。咁、其實提供咗啲咩方案俾人哋咧？譬如話經過即係一日一夜啦，佢哋喺度討論啦，即係兩日咁樣。咁其實佢哋有冇諗過啲有幾個咩有趣方案？你可以建議下或者講下分享下俾大家知道。啊，原來佢哋諗咗呢個方案出嚟。 係，舊年咧就我哋第一次搞嘅，咁就喺教育大學嗰度搞。咁咧就嗰啲方案咧，唔算特別嘅突出。係啦，咁就都係點樣咧？係去善用我哋嘅物件啦，交換物件啦，嚇，一個交換物件嘅平台啦。 嗯，即係二手衫啊，二手嘢交換。 我哋唔使成日買嘢啦。 係，即係或者飄書咁樣。 係啊，冇錯，係。咁就所以有啲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用啲即興嘅食具啦，我哋可唔可以租 咧？或者攞賣啦？ 我哋可唔可以租咧？我咁租嚟用，咁啊變咗唔使咁嘥嘢咯。 呢個係一個方案啦，係啦。咁啊就都好有趣。其實我都想嗰次就係依依啦，都邀請咗我，但我啱啱時間撞唔到，我本來好想參與，因為 係 好有趣。 今年嚟咯， 好。咁同埋咧，你除呢個方案之外咧，你跟住有另一個活動都好有趣，就係咧為期八個月嘅可持續發展嘅獨特培訓計劃。你好似有即係單對單嘅人去教佢哋啦，甚至咧佢哋可以成為一個基金咁去俾佢哋小經營去嘗試去創作咗。 其實呢個咧係馬會資助嘅一個計劃嚟嘅。咁就而家我哋都進行到一半時間啦。咁我哋就希望咧分四期。咁每期咧就訓練一啲嘅朋友。咁佢哋要先要係組織起上嚟。咁我哋有一個 camp 嘅，係兩日一夜咁樣。咁然後我哋就會喺裏邊咧 甄選啦， 甄選同佢哋傾。這個 方案可行性 方案啦，還有教他們一些的組織啊，的方法啊，這樣，創意的方式，希望呢是他們能夠是真的想到一些很有趣的方案。有些朋友想過，哇，比如我們養蚯蚓，用蚯蚓來到堆肥，有些朋友就想推動用太陽能的爐來到燒烤，外國也有開始製造出來。等等呢啲嘅方案都諗過，然後我哋希望佢哋成立一個創意嘅 business， 即係佢哋可以繼續持續運作落去嘅。有啲朋友想即係前幾年啦，前一兩年啦開始諗呢個共用單車，咁當然而家就越嚟越流行啦，已經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早期有朋友參加我哋活動諗出嚟嘅嘢嚟嘅。咁另外即整件事我們會有些津貼的，會有些津貼，即可能幾萬元啊，這樣津貼一個，即個我們選評判選到 是的，有創意的， 有創意的 計劃的， 有機會成功的計劃的。 好了，我想問一下，其實你有沒有想著跟政府去爭取一些長遠的計劃？現在這個都是短暫的計劃，是長遠的。政府現在今天都即之前都有公佈就說希望將來投資在科技界啊，或者是資訊界的投資更加多錢啦，咁當然環保其中都一部分啦。咁有冇話諗住長遠啲同政府一啲合作，或者達做法大學去做一啲研發性嘅嘢咧？ 我覺得政府咧就做嘢係慢一步嘅，所以我哋做嘅時候咧都政府都未有咁 遠見 去做呢啲嘢啦。咁而家佢有一啲嘅創業嘅基金啦，咁我希望好啲啦，即係大家向積極嗰邊諗啦。咁同埋今日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呢就提過呢、這個嘅 即係最近財政預算案 最近財政預算案啦， 即係提過咧，係關於呢、這個綠色債券，咁、都係一個推動呢個環保嘅一個好嘅措施嚟嘅。咁綠色債券呢啲就大規模啲嘅，咁、但係我哋咧就可能喺呢個小型創作嗰度咧就開始做一啲功夫先咯。 係，冇錯，呢、這個都係好緊要，因為令到大家多啲意識，同埋咧有冇嘗試喺教育嗰方面，譬如小學、中學。即係開始去教佢哋咧，其實好緊要噶嘛，教可能佢哋教翻父母啊咁樣。 呢、這個低碳上創方咧，亦都搞過一個咧關於關注大澳受到氣候變化嘅一個中學嘅活動。 嗯， 咁就揾啲學生咧去為大澳咧受到呢個氣候變化威脅咧而諗一啲嘅方案出嚟。 係。 咁啊喺大澳嗰度咧係一齊 present 添。咁所以我哋一直都關注大澳咧，係受到呢個氣候變化威脅呢件事嘅 嚇。係、這個都好緊要，因為香港呢個都係一個重要議題。除咗呢幾個活動之外咧，我記得咧亦都有個活動喺11月25日當時搞就叫國際無肉日，即叫低碳素食日。呢樣嘢對香港人或者對即係而家嘅社會係咪都好難做到？因為好多人都習慣咗食肉啦。 係，但 你叫佢點去啊？點樣盡量話盡量唔食咧？ 冇錯冇錯，其實咧喺世界統計嚟講咧，食肉咧引致氣候變化咧係佔18%-20%嘅。 嗯， 咁因為肉嘅生產啦，生產之後嘅運輸啦等等， 保存啦， 係啊煮啦嚇呢啲嘅過程，咁都嚴重。咁香港咧就食肉係誇張咗啲嚇，因為你朝頭早你去早餐咧第一樣又。即係唔知點解而家朝頭早有牛扒咩豬扒早餐㗎，係咪啊？你 以前係淨係火腿或者蛋嗰啲簡單啲， 而家越搞越多嘢咁樣，即係咁有啲咩三寶麵咧，咁啊又即係完全都係肉嚟嘅。咁 因為菜仲貴過肉啊嘛，而家 係啦，食肉咧食得多咧，亦都未必咁健康。 冇錯， 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關注。 咁 所以其實如果能夠減少食肉啦，能夠係減少食要運好遠先嚟到呢度嘅肉咧，咁係會對氣候變化係有幫助 的。哦，如果你咁講咧，咁就要睇翻香港個即係農作業嘅生產啊，即係肉類嘅生產，因為以前咧本來佔咗多好多噶嘛。譬如上次我哋訪問過關於即係農作業啦，以前真係有稻米啦，有好多菜啦，有雞雞鴨鴨啊豬都，但係而家就連呢啲咁嘅糞池都冇咗啦，好多地方唔俾啊嘛，因為嗰個條例嘅問題。 係啦， 咁所以就令到我哋糧食供應越嚟越低，咁就變咗好似你講啦，就靠外面運嚟。長期靠外面運嚟，咁正如你要面對嘅問題就係運輸嗰個產生嘅碳費。排出嚟都好多嘅， 冇錯。咁另外就呢、這個世界無肉日咧係11月25日。咁係以前咧有可能20多年前咧有個印度嘅人開始嘅， 係 咁就後來逐漸咧大家就攞嚟做一個紀念。咁香港冇人用呢個日。咁我哋就揀呢一日咧做一次推動。咁香港有當然亦都有多團體想推動素食。咁而家香港嘅素食文化都比以前好。 好咗，有啲餐廳都會逢禮拜幾都有一日係全日可以素食餐嘅，或者多咗叫有型選擇嘛，即係你可以去啲食有型，即係可能係以低糖、低碳或者各方面少啲嘅食物可以去選擇嘅餐廳。 係啊，係啊，香港，但係香港就。即係仲係遠遠唔夠咯，啊，遠遠唔夠係。 咁我只係講下啦。除呢樣嘢之外咧，你哋點解幾時開始關注大澳問題？譬如以前大澳就曾經即係溫帶啦，影響到水浸好犀利啦。 話溫帶好多年咯。 係啊，因為個故事聽佢哋講係溫帶噶嘛。 係啊，溫帶好多年。 即係啲水尺高度咧， 嚇唔使溫帶啦。2008年嘅時候都發生過一次水浸，咁就每每一水浸嘅時候，當地嘅街坊就話。啲鋪頭都濕曬 啊，成尺啊嘛高度，咁佢哋佔高曬， 唔止啊，幾尺啊， 幾尺哦， 有啲係啊，咁嗰啲海味全部都要擠曬上去， 佢講係一米， 一米啊，至少啦，咁於是我哋就諗起啊呢個地方，我咁多人去旅遊、去買嘢、去食嘢， 即係香港威尼斯， 又叫得咁浪漫， 東方威尼斯。 但係有冇諗過佢又係最受威脅嘅一個地方？ 所以前幾年我哋都揾一班中學生去做一個研究啦，正話都提過呢個項目啦。咁所以係有關注嘅。 咁 跟住我哋亦 都 舊年咧搞咗一個開始搞咗一個步行 問卷啦，係咯。 啊問卷調查同埋步行啦。咁就希望咧係大家關注。咁今年嘅三月十六號，我哋都會再做呢樣嘢。三月十八號啊。 係。係啊，咁我哋咧就會知道更加多咧。一間咧，我哋會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再講下咧下一節，就講下大澳咧嗰個籌款嘅活動啊，或者更加多嘅嘢。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是一蚊，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的黄金咖喱，每盒五百克，只卖28蚊。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极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原价160蚊，而家只系卖98蚊。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蚊。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蚊，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蚊，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人民超。